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、哦、那缠绵的地点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 下着雨的夜， 太熟悉的街， 所有的感觉 也没有那么热烈。 下着雨的夜， 心动的感觉， 刹那的视 线，下着雪， 太多的理由， 太多的借口，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。 太多的画面， 太多的理由，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、哦、那缠绵的地点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、哦、 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 缠绵